曼谷有年轻示威者在总理府外示威，又焚烧总理巴育的画像，要求落台。示威者说希望销毁泰国的坏事，又说军人出身的巴育能够执政是倚靠不可靠以及不民主的宪法。泰国过去一个星期最少六个地区爆发小型示威，要求巴育下台。其中上个周末的集会有大约2500人出席，是2014年军事政变之后最大规模。一个团体就向军方递信，要求审视在抗议活动中有关反对君主制的表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531点，跌1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11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5.79，瑞士法郎0.924，加元1.343，人民币7.02，英镑对美元1.277，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66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01.47美元，卖出1902.3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酷热，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天晴，高温天气持续，下个星期骤雨逐渐增多，中后期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嚟到今日星期五晚，咁啊呢度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敏大人，有我莫莉，电话入面有 Kitty。 嗯 ，Hello，Kitty， 敏大人 ，Hello， 莫莉， 你好啊 ，Kitty。我觉得咧上个礼拜五咧，我哋玩得太开心嘅关系啦， 系、這個、冷知识嘅比拼啊嘛， 系啦。咁咧，我觉得咧，即系大家喺疫情之下啦，喺屋企咧都唔好咁闷。咁喺呢个好啦，大家一齐可以玩下呢个小游戏，又可以长知识了。 嗯， 所以今个礼拜我哋继续 系啦。好，咁啊，上个礼拜咧，我就问咗大家咧。到底咧喺呢個即係蘋果電腦嗰個 option key 啊， 係 嚇個鍵啊，係我嚟做咩啊嘛？你有冇做誒翻去用啊？ 翻去有啊，試過撳過一次， 係咪啊？即係拖到啊嘛，今次 你講完之後翻去拖又拖到啦， 係啦，咁啊 齋撳你唔覺得有反應嘅？ 係啦 ，recap 一下咧，就係話即係平時啊，如果你想有一個 folder A 入邊有一個檔案，你想拉過去 folder B， 嗯 嚇，咁、你一拉過去咧 A 就冇咗咯喎，但係如果你撳埋 option 嗰個掣拉咧，咁就有啦。 嗯， 我諗今日又想問大家一條問題啦，知唔知道冷知識啊？ 是 英文是怎么叫呢是不是就是 call, 不是叫翼的 吗是不是就是 call knowledge 呢这样呢 是咯。 好多人都系咁讲噶。 我都听过 cold knowledge 噶， 我从来系冇考究过添啊，我就咁直接讲冷知识，你知道知唔知道就算啦。 系啊，有人照译噶 cold knowledge 噶， 系啊，即系原来有个官方说法嘅， 佢又唔系官方 喎。喂，但系我想问一下外国人系咪叫冷知识都系叫冷知识先，即系照咁样译先。 cold knowledge 嗱，我玩过一个游戏咧，佢又问埋呢啲咁啊，即系细埃嘢嘅。 嗯。 咁所以佢有个英文名嘅。 嗯。 咁系 T 字头嘅，咁就唔系 cold knowledge 啦吓。 系， 嗯， 记唔记得？ 唔识， 我谂可能知啲，咁我讲啦，不如 系 就 系 trivia 咧，就其实即系啲湿湿碎碎嘅嘢，吓，即系湿湿碎碎，即系即系琐事啊，琐碎事啊，琐碎事啊，吓，咁。呢、這、一個即係話啲誒，即係唔係大知識啦嚇，冷知識咋，係嗰啲即係如果大知識你一早知啊。咁但係喺日本咧，呢、這個冷知識你又覺得佢會叫個咩名咧？ 喺日本又唔係叫冷知識㗎，原來 日本又唔係叫冷知識嘅喎。 但都係漢字嚟噶嘛，應該 係嘛？係簡字嚟嘅， 簡字嚟嘅。 係 两个字嘅， 我要估，我要估，但系 Kitty 估先， 好难估喎、 啊，你乱撞一个啊， 几多个字噶？两个字， 佢会系叫做乜知识嘅？ 乜知识啊？ 系乜嘢 嘅知识？ 我哋常唔常听？常唔常听噶？ 我哋唔常听， 唔常听 嘅，但佢又译得几好，即系可爱咁样噶。嗱、 啊， 即系嗱，冷知识英文有人叫 cold knowledge 啦，有人叫 trivia 啦。咁我觉得佢日本呢叫冷知识咧，都系跟翻呢一个 trivia 嘅。 系 哦，就唔系锁知识啦，系咪碎知识咧 ？Q 喎，可爱喎、啊， 可 爱嘅，可爱嘅 小知识。小人知的知识，小知识，单字嚟嘅，但系 单字嚟嘅， 单字 嘅，即系同啲细啊，点讲咧？ 咩碎知识咁啊？即系碎碎念嘅碎知识嗰 啲 friend， 咩嘢啊？系啊，好散， 小知识， 好散，差唔诶，但系佢系一点讲？一种食物嚟嘅， 一种食物，软知识，软知识。 差唔多啦，再细啲，再细啲， 即系软知识都俾 Kitty 谂到，我真系完全谂唔到。 系啊， 粉知识再细啲，仲 咁又大啲喎。 芝麻， 咁又 一个字， 大啲，大啲， 大啲，红豆、绿豆， 一个字， 一个字，一个字， 豆知识 系啦，就系豆知识啊， 即系豆知识啊。哦，因为佢好似豆咁 样，豆咁细。 哦。哇！呢、這个好搞笑啊， 呢、這个几搞笑啊， 系啊， 几好玩喎、 啊，竟然估到啊， 好劲啊 ，Kitty 一分， 好 ，Kitty 又一分， 好，做咩文啊？ 系啊， 吓， 仲有冇噶？ 仲要我问啊？哦 ，OK，OK，OK， 唔系呢个有冇噶？如果 呢个 完噶啦，冷知识完噶啦，系咪？冷知识完就到我或者 Kitty battle 你噶咯， 完噶啦， 哦，好， 完噶， 好，冷知识 battle 完 ，Kitty 你想你先定我先？ 我嚟先啦，我嗰啲咧都系比较简单简易啲，同埋有得估嘅。 好， 咁咧就系好多都系动物篇嚟嘅。首先，我就问一下你哋本身有冇见过袋鼠咧？ 有，唔系喺电视见过， 喺电视见过。咁问大人有冇见过真实嘅袋鼠咧？ 我去过澳洲嘅。咁但系我唔知， 周街都系， 我唔知嗰只系咪应该系见过嘅。 我唔知喺动物园有冇见过。 唔系佢另外有一只好似样嘅，但系又唔系叫袋鼠咁样嘅。 树熊你讲紧？ 唔系，都 似啊， 又好似有佢 friend 嗰啲表弟咁样噶，但我唔记得咗名啦。 系 好唔紧要嗱，袋鼠咧大家都知道系点嘅样，打 boxing 噶嘛。 系啊系啊， 佢成日咧都好似会出拳打人咁噶。 嗯， 咁你知唔知道原来咧佢哋惯用其中一只手嚟到？活动的、哦、那你估袋鼠是左腰啊定是右腰的呢？ 哇个勾拳我估是右。 右勾拳。 这个左、哦、不是左手对不住。 左勾拳我是左勾拳。 左勾拳。 咁我估有啦，朋友， 可能用腳嘅最後尾。 唔係，我真係見過佢打交啊， 係 真係好似 boxer 咁樣噶，唔知係咪爭女仔定點樣啊？ 咦，等陣先，嗱， 我想估啦，因为咧，其实敏大人讲又可能啱，因为最近我睇咗幅图，佢系惨嘅图嚟嘅。咁话说咧，就系最近有个图喺网上好 hit， 就话咧佢有一个嘅袋鼠妈妈同埋袋鼠小朋友就俾车就车死咗，咁就袋鼠爸爸咧就攞只手去拱啊袋鼠妈妈个身嘅时候，佢好似系用右手噶，嗱我唔知相系点啦，但系睇到个样系惨样嚟嘅，咁所以我可能系真系用敏达只手，不过我坚持 敏达嘅只手系冇亲袋鼠，但系用敏达 只 手 系不过我坚持好啦，我左手 系，因为我觉得个心脏可能喺左边啦，我唔知袋鼠系咪咁啊，佢要挡一挡咁样啦，保护下咁样， 系 好开估啦， 好啊， 咁原来咧根据呢个科学家嘅观察咧，佢哋发现啲野生嘅袋鼠咧，通常都是左腰的、哦、无论他们是喂食啦，定或是整理啲皮毛，即系梳下啲毛发啊，咁样咧，都是比较偏好咧用左手嘅。咁、所以咧， 如果 系啦，见到野生袋鼠嘅时候咧，就要小心佢嘅左勾拳啦。 哦，即系我系中咗啊！我有一分啊！而家 惨啦，我零分啊！而家 Kitty 一分，我一分。 我问多一条嗱， 不如咁啦，一首歌之后你先再问啦，定系你想问完之后先播歌？等我哋有一首歌时间估。 好，我问完你哋谂下。 好啊。 嗱，咁咧树懒咧就好得意啦，系咪啫？即系所有嘢咧都慢十拍咁样噶喎。咁你哋又估下佢有边一个本领？佢有边一个本领系喺陆地嘅时候，俾陆地嘅时候做动作嘅时候咧，系快成三倍咁多嘅咧？佢做乜嘢系会变快过人嘅咧？ 听首歌翻嚟再讲。 笨蛋，你知唔知头先都系谂住咁讲啊？俾你快过讲。好啦，咁我哋而家听首歌啦，一首歌翻嚟再估究竟树懒咧做啲乜嘢咧系快卅倍嘅。 人成熟后最想调皮一下，或间中幼稚一下，完美好年华，誓约不变化。成年人用领太塑造优雅，用钻石去抬高身价，是我想要吗？得不到可惜吗？回望那时天真小伙子，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率性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亦向风浪里走过，就此经历成长的一波，真诚最是赤裸，越没避忌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失真去做错，至少这刻快乐过。这小伙子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失声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亦向风浪里走过，就此经历成长的一波，真诚最是赤裸，越没避忌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失真去做错，至少这刻 快乐过。旧错失没法改过，成就今日成长的一个。蹉跎岁月太多，越是卖力越惹祸，回望那刻醒过，做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抱紧初心去活过。至少此刻我是我，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时间翻你，再慢啲先。一首歌翻你啦， 你唔系树懒，系鬼。 系嗱，今日礼拜五咧，我哋秉承上个礼拜咧，就做呢个冷知识嘅 battle 一个比赛。咁 Kitty 咧喺一首歌之前就抛下一个嘅冷知识题，就系话树懒究竟咧，即系做啲乜嘢系快三十倍嘅比平时？ 唔系三十倍，快三倍。 我、哦、快三倍，我约三十倍。 其实可能都系慢嘅。都是慢的，但是呢他做一件事的时候呢是比起平时呢是快三倍的、哦、那你猜他们做什么活动的时候是会比人即是比起平时的自己快的呢？ 哦，估两样， 估两样， 是第一走路，有事走路。第二，我不知道出不出得街，性行为。 性行为，性行为做耐啲咪好啲？ 唔系啊，快啊嘛，动作佢讲紧， 即系每下计咁样。 我唔知啊，究竟系乜嘢都问大人。 咁啊，估两样，我估两样。 好 第一样嘢系诶。眨眼咁样，眨眼比一般快，比讲嘢快。第二样嘢就系佢跌落嚟嗰阵梗系快啦，系咪先？可能慢到啊！ 但跌落嚟快两倍，跌落嚟应该快好多倍噶，系嘛？ 系啊， 系咯。 好，开股啦！你哋系唔中嘅，但我觉得你哋系好有创意啊！ 吓， 性行为嘅时候拖到咁慢，系咪咧？其实都唔系嘅，佢都系跟翻自己嘅节奏嘅。原来咧，佢哋有个本领嘅、哦，這个树懒咧喺游水嘅时候咧，佢系会比起平时喺陆地快三倍咁多，哦、即原来佢哋系识游水嘅，而且咧系游得几快嘅添、啊，即系比起佢平时 咁即系去咗月球咁，啱啱同去月球哦相反啦、啊，定快咗咧啊 ？OK， 系， 总之就喺水度就快三倍啦。仲有一个本领、哦，原来其实佢哋都几熟水性嘅，佢哋喺水底里面咧，佢哋系识得闭气嘅、哦 嗯， 可以闭成四十分钟咁耐。 哇！ 哇！犀利，闭成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 系啦，又系慢慢闭，跟住慢慢上翻水。几搞笑嘅树懒呢一个动物系，有机会我都想去睇下佢哋。 系好啦，咁啊 Kitty 就讲咗呢个就我哋两个都唔中啦，到我去俾个题你哋估啦。 零分嚟噶， 唔紧要，呢个可能问大人知，因为呢个其实都唔算冷知识嚟嘅，系最近啲热话嚟嘅。但系我系完全唔知道，跟住屋企人反而 hit 过我啊！我姨最近成日同我讲，咁跟住同我讲嘅时候，我直情以为股票嚟嘅添。我不知道是什么，咁今日俾你估嘅就估一种食物。今日要讲西瓜。 嗯， 好啦，我想问你，哎呀死呀蠢咗添。我应该问你哋呢，即係呢个嘅八四二四究竟系乜嘢嚟，我唔应该话俾你系西瓜。 答案就系西瓜原来。 好低能啊！ 我知道有冇咧系咁啊，佢讲个答案俾我哋听，然后想我哋估条问题。 系， 唔系，但我估到，我估到佢条问题。 因为你有买过？ 唔系啊，因为我都喺网上面见到好多人讲啊，最近我都系啱啱先知道有呢款西瓜嘅。 系啊， 我唔知道， 好劲噶，讲到呢款西瓜， 有几劲啊？ 嗱，好啦，咁啊就系、是、 冬瓜咁劲， 佢劲过冬瓜，嗱，但系就劲过冬瓜嘅， 劲一个南瓜先。 嗱，我想问啊，八四二四，即系呢个西瓜叫八四二四。四啦，咁点解会叫八四二四？佢唔叫翻一个中文名，系、啦，或者一个平时我哋听到嘅名啊，要叫一个股票名。 系咯，我就觉得股票，哎，我就系想讲系咪股票嚟？ 我就成日同我以前同个八四二四八四，我做咩咪成日同我噏股票啫？我唔知咩嚟嘅咁，西瓜嚟啦咁。 哦，咁又 点解要叫八四二四咧？ 系啊，呢、這个就是快俾你估，因为其实噏完就噏完嘅、 哦。所以我哋要估耐啲系嘛？ 嗱，系咪即系520嗰啲朋友啊？ 你可以根据一啲日子去计去估嘅， 吓 系啦。但我觉得你未必估得到。 你系咪种呢个瓜嗰个人嘅生日日期嚟噶？84年2月4日。 系开估啦，咁就真系八四年嘅，但系就唔系2月4日。 4月2日 系 Kitty 估中一半啦。咁原来呢一种嘅西瓜咧，就叫做咧高产嘅早熟型西瓜。而因为咧研发呢个西瓜嘅时候系1984年嘅时候研发嘅，而点解会系24咧？因为原来咧当时咧佢一研发嘅时候咧，就一摆摆咗30种嘅西瓜种子去研究，即系研发噶。咁跟住即系一号西瓜、二号西瓜咁计落去啦。咁但系咧，原来佢发现咧喺呢30个嘅样本入面啦，系24号嘅样本最甜个西瓜。咁所以咧，八四二四咧就系代表1984年嘅八四年，同埋就系第24号呢个样本。所以八四二四呢个西瓜就系即系呢一个嘅产品嘅代，即系嗰啲叫咩啊？堪称咁样啦。 即系香奈儿5号咁样啊，香奈儿19号。 好啦，咁啊，我再俾你估多个啦。呢一个嘅西瓜啦，头先讲八四二四啦，咁头先譬如讲话黑美人就系台湾嘅西瓜啦，咁马来西瓜都 hit 噶啦，即系都劲噶嘛，咁跟住想问一下啦，呢、這个八四二四嘅西瓜喺边度种出嚟嘅咧？ 内地嘅系嘛？ 系啦，内地嘅边度咧？即系我估到 Kitty 估到啲噶啦。点解你知噶？ 好出名噶！ 你有一分啊，敏大人。 即系敏大人知八四二四呢样嘢噶？ 我唔知八四二四，但我知道佢新疆有两样嘢出名，就系、是、西瓜同埋玫瑰。 哇！好劲！我唔知道玫瑰喎、 啊，玫瑰 吓、啊，黑色玫瑰出名。 系啊， 我有黑玫瑰香港嘅添。 佢其实咧系红到发黑。 敏大人唔识笑。 唔系、啊，我觉得好冇用，我得一分。 唔系，我哋而家全部打成平手啊！Kitty 有一分、 啊、 ，Kitty 有一分半咯、 啊。但我未食过嘛，我而家 系啊，我就系谂住买一个，下次买翻嚟俾你食。跟住佢咧就话咧，因为真系新疆嘅农业科学院咧就做嘅，咁就系呢个嘅就系八四年嘅时候研发嘅呢个西瓜嚟嘅。咁平均咧呢一个嘅西瓜，佢有讲就话冇核啊，同埋个皮系好薄嘅。咁咧就平均咧每一个咧大概就70至80。咁喺香港我见过咧大概。 70至80咩蚊啊？ 蚊系啦，咁但系嚟到香港嘅时候咧，我就见过平均就可能80蚊至82蚊不等嘅，系啦。咁啊，呢一个就系八四二四呢个西瓜啦。咁我又讲完啦，一阵间不如一个新闻啦，一个新闻之后再到问大人啦。 好。 尘土。 放张血管花开红唇膏，这种气氛太让人迷倒，一煽动你渴望。制造情话，举起酒杯如你躺于沙发，未冷到落花。这一秒跟你议论梵高，下一秒心意飞黄道破。那中道灯随时为送高，我只怕今晚感觉良好。 陈雷的娑婆，时间将近来到晚上的十点半钟了，我们先听一节新闻回来，继续会有李敏、崔杰彤和莫莉的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的八宗输入个案之中，四宗是海员。至于早前公布的六名海员确诊，涉及140名船员要在南丫岛对开水域的船上隔离。海事处回复查询的时候说，至今有大约10,000多名船员获豁免强制检疫。現時已經要求船員和他們所屬的船公司或代理必須要求入境船員留港期間留下深喉唾液樣本，並且接受14日醫學監察。衛生防護中心承認豁免人士數目沒有減少，對香港會是風險。港大專家何柏良說，近日來港的船員多數來自高危地區，好似菲律賓、印度和印尼等，卻獲豁免檢疫，有常識都知道會出事。現行豁免檢疫安排有如無掩雞籠，促請政府立即取消。政府在社交網站專頁天馬台表示，再有虛假消息指行政長官召開記者會宣布下星期實施禁足令停工停市7日，政府澄清絕無此事。政府說兩日前曾經澄清沒有計劃實施禁足令，對於一而再再而三意圖引起公眾恐慌的虛假消息予以強烈譴責，提醒市民對於網上流傳的消息必須從正當和可信賴的渠道查清真偽，切勿輕信謠言，亦都不要將未經證實的消息廣傳。中國外交部通知美方關閉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美方單方面挑起事端，突然要求中方關閉駐休斯敦總領事館，中方有關舉措是對美方無理行徑的正當和必要反應，符合國際法以及外交慣例。汪文斌又說，美方駐成都總領館從事和身份不符的活動，干涉中國內政，中方已經多次提出交涉，認為美方對此心知肚明。九月立法會換屆選舉今日接獲5份提名表格，全屬功能界別，分別是航運交通界、工程界、商界第二、區議會第一和區議會第二，連同早前已經報名的人士，地方選區共接獲36份提名表格，功能界別共接獲39份提名。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將會在9月6日舉行。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579点，跌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20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5.86，瑞士法郎0.924，加元1.339，人民币7.016，英镑对美元1.279，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兑美元0.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15美元，卖出1,903.12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酷热，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天晴，高温天气持续。下个星期骤雨逐渐增多，中后期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推出麻疹疫苗保种计划，为1967至2002年出生对麻疹冇免疫力的成人免费接种疫苗。对麻疹冇免疫力，即是冇化验证明曾感染麻疹，同埋在出世满12个月或以后冇接种两剂疫苗。持有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疫苗。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思芬，你揼到满头大汗，喺度揼紧啲咩啊？ 崔杰彤，我为我女朋友揼紧对耳环啫嘛，系咪好有心思呢？正所谓心思分啊嘛。 哇，你连名都谂好埋，我都冇咩好讲啦。总之，大家就记得收听今个星期六晚10点嘅周末有情人啦。我同思芬会同大家讲下送俾伴侣嘅心思小礼物。啊，不过咁啊，思芬，你肯定你女朋友有耳窿咩？ 佢有啩。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彤、无理敏感时刻。 点半新闻之后啦，呢度依然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今日咧，我哋礼拜五就系呢个冷知识 battle 游戏时间啦。跟住头先都讲啦，今次再到敏大人出题啦。 系 系 系 呢一个咧，就系、是、我哋而家系去到呢一个系希罗神话组。 系 你哋知唔知道喺呢个神话嘅世界入边，我讲希腊神话话 系。 第一个女人叫咩名字啊？ 吓， 希腊神话，阿典娜。 阿典娜咪人嚟， 神嚟噶、 啊。对唔住，对唔住。人类啊？ 系咪我哋成日都听噶？ 我哋成日听到噶。 系咪七条蛇嗰个女人啊？ 嗰个都系嗰、那个唔知系魔定咩啦？ 半人半神啊嘛，嗰、那个好似话系嘛？ 苏打嗰个，嗰、那个系神嚟嘅，都系、 啊、神嚟嘅。哦，即系唔系嗰个啦？ 系 好普通噶个名。 佢个姓唔系，如果你翻译咗之后，佢个姓好普通噶。但系我哋冇得咁翻译嘅， 即系唔系嗰啲白 系 啦， 即系嗰啲陈李昌龙河嗰啲姓嚟嘅翻译噶。 叫咩名啊？ 系咯，神我就知咧，譬如宙斯啊，即系嗰啲我就知啫。女仔啊， 一定听过佢嘅， 一定听过呢个名啊， 系一定听过呢个名嘅，因为佢个嫁妆系好出名嘅。 哇！ 呢、這个女仔嫁出嫁嘅时候，佢嘅嫁妆， 喂 Kitty 嗰阵时法老王嗰个叫咩名啊？图坦卡门个妈叫咩名啊？ 个妈 个妈叫咩名啊？ 你呢条仲难咁样 ？Yuka Lily 系咪嗰只？ 幾寶月仙境啊！ 嗰、那個唔係嗰咩咩 Fifi 咩嗰個最靚嘅皇后啊嘛，嗱，如果將佢嘅名字翻譯成中文，佢個姓係佢個部首係水嘅，係 水字， 係啦，三點水嘅，係啦， 即係游啊、泳啊，即係嗰啲啊， 水 係。 嗯，等等， 系冰啊，即系嗰啲咧， 冰两点噶，大佬， 系喎， 水就三点啊。虽然我问咗好耐，点解？点解固体系两点，液体系三点？ 冻咗结咗冰雪少一点咯。 冰咩个？等大人俾个 tips 啦。 系咯， 我咪俾你俾咗。 但系我估 三点水嘛， 系 OK。 三点水 问，但系可能讲咗个姓之后，我哋就会估到，所以佢就唔讲。 系咪好好容易估噶？如果知道 我唔知对于你易唔易啊？佢系姓潘嘅。 潘 Pandora 系啦，就系潘多拉啊！ 哎呀， 系啊，系咪大家都听过潘多拉的盒子咧？ 系啊， 冇错。仲有佢啲手链， 但系潘多拉嘅盒子 系不能佢打开噶噃， 系咯， 系啦。 咁点解佢嗰个嘅即系佢自呢个叫咩啊？佢嘅礼物定系叫咩话？佢嘅嫁妆， 嫁妆盒， 咁点解唔可以打开啊？ 嗱，咁 可唔可以讲故仔啊？ 系啦，我次家我成日讲故仔啊，花时间。即系话说咧，或者我要讲翻少少前传先。 好啊，好啊，好啊。 咁咧，即係以前嘅點講呢個神話世界咧，就喺奧林匹克山上邊咧。你知啲通常即係好似而家嘅社會咁，有錢人住喺山，嗰啲神就住喺山， 係 嚇，淨係佢哋先可以嘅啫嚇。咁咧，人咧就係住唔可以住喺山嘅，住喺平地，同埋佢係一個黑暗嘅世界。咁點解咧？唔係因為佢冇電燈，嗰固然係冇電。未有電呢樣即係大自然有啦，但我哋即係未有通電呢樣嘢啦。咁佢哋連火都冇嘅喎。咁所以咧有一個英雄咧嚇，呢、這個英雄咧就叫普羅米修斯啦。咁、都拍過套啲科幻片咧，有啲名字叫普羅米修斯。啱佢咧就係上呢一個山咧，就偷咗宙斯嘅火啊。咁咧。咁佢偷咗啲即係其實偷啲有錢人嘅嘢啦，咁然後落翻嚟，咁然後就分俾人類用啦，咁啊好開心啦咁樣。咁但係咧，啲神咧，即係啲有錢人未必係咁開心啊。咁尤其是係眾神之神啊，宙斯咧，佢咧就要罰呢一個普羅米修斯啊咁樣。即係但係其實普羅西老師係造福咗人群噶嘛。咁於是咧，佢就諗條咩計咧？佢咧就叫眾神。即係叫咩水啊風啊火啊咩咁樣，即係四個神啦、啊。咁咧就做咗一個女人出嚟啊，呢個第一個女人，即係其實咧就代表話以前嘅世界係得男人嘅啫，潘多拉，因為潘多拉係第一個女人啊嘛。係咁佢整一個完美嘅女人就係潘多拉啊。咁然後咧佢就諗住咧嗱。啲男人咧，全部都冇女朋友啦。而家我送个女朋友俾你， 但系咁多咪争佢一个咯。 系啊，争一个，但系不过佢就送埋一样嘢，就送佢个嫁妆盒俾佢。咁、个嫁妆盒入边咧，就系摆咗啲衰嘢啦，咩疾病啊、仇恨啊、战争啊咁样嘅嘢啦。 系 咁佢就谂住咧，就送埋俾佢，就等嗱咁啊，送俾嗱你阿潘多拉，你落去。就勾引普罗米修斯，嫁俾佢，佢想做英雄啊嘛，冇咁容易，系啦，等佢一打开你个嫁妆盒嘅时候咧，佢衰嘢放晒出去人间，咁佢又冇得做英雄啦，又衰翻，哈哈哈哈咁样啊，咁但系潘多拉你 啲神咁衰， 但系咧佢就呢件事咧，佢就冇话俾阿潘多拉听个盒入边系咩嘢嚟，佢净系话咗俾佢听样嘢，你系唔可以打开个盒噶，知唔知啊？ 哦，即系要打开嗰阵先有事嘅，佢就冇事。 打开嗰阵就衰人。咁潘多拉又唔知啦。如果潘多拉知，佢可能会叫你，你唔好打开啊！你净系同我洞房得噶啦，唔使搞个盒噶咁样噶， 真系好完美啊！ 咁啊，点知咧落到去咧，咁潘多拉就谂住揾阿普罗米修斯啦。点知佢不受女色所控，唔受佢影响喎。 系 佢又唔中意佢喎。 因为佢同性恋嚟嘅， 咁我唔知喎， 冇讲到咁深入系咪 ？OK， 我都好包容， 接受唔到女人， 佢接受唔到，未见过， 未见过嘛， 我都冇比较噶嘛。咁但系佢阿哥又好中意， 系 咁佢阿哥咧就娶咗呢个潘多拉，咁就 咁但係咧就變咗，但係冇人得閒理個盒啦。咁、有一日咧，潘德對住個盒咧，到底點解咧？佢哋嗰陣咧派我嚟，其實佢間諜嚟噶嘛。嚇、啊！咁又俾個盒我咧，咁然後就潘多拉佢自己打開咗個盒啦。咁、就將嗰啲咧，即係邪惡啊、憤恨啊、妒忌啊、瘟疫啊、戰爭啊，放曬出嚟啦。但係咧，原來咧呢、這個盒個底嗰度咧就有一樣嘢，就係叫希望。咁、其實如果放咗出嚟咧，會好啲啊嘛。點知咧，阿潘多拉好驚嗰陣時，希望只係有少少走出嚟嘅時候，佢係冚翻埋盒。系啦，呢个就系潘多拉盒子嘅故事啦。 哦，因为我真系唔好知噶咋呢个故仔。咁最后个希望点？ 都有少少咯，都有少少出咗嚟咯。 哦，咁所以即系而家就成盛传就系话 多么的珍贵啦。 系啦，就系咁啦。 系 哦， 都几浪漫嘅呢个故事。 系咁啊，呢、這、一个即系多谢问大人啦，俾我知道咗潘多拉个盒子啦。 系啊， 咁另外咧，而家呢度咧暂时咧报一报告个分数先。我哋要面对现实啦。敏达有一分，我有一分 ，Kitty 有2.5分啊，一首歌翻嚟。嗱、啊，你讲， 要讲到答案出嚟，我先估到，唔算系嘛？ 都算，佢讲潘字我估唔到，好俾你啦。 其实佢唔系真系姓潘嘅， 好啦，咁啊，一首歌之后又到 Kitty 嚟开题噶啦。 好啊。 Felt so fake, not myself, not my best. Felt like I failed the test. But every tear has been a lesson. Rejection can be God's protection. Long hard road to get that redemption, but no shortcut to a blessing. Yeah, I'm faithful. Scratch that, baby, I'm faithful. Gotta say it's really been a while, but now I got back that smile. I'm so faithful. Scratch that, baby, I'm faithful. Now you see me shine from a mile. Finally got back that smile. 2.0, remodeled. Used to be dull, now I sparkle. Had a piece of humble pie. That ego trick saved my life. Now I got a smile like Lionel Richie. Big and bright, need shades just to see me. Trying to stay alive just like I'm the Fiji. I'm on the lead, let's do the A's. Yeah, I'm playful. Scratch that, baby, I'm playful. Gotta say it's really been a while, but now I got back that smile. I'm so playful. Scratch that, baby, I'm playful. Now you see me shine from a mile. 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首歌时间翻嚟啦 ，Kitty。 系， 你准备好未啊？ 我问问题啦。 系。 我准备好啦。 好啊。 问题啫嘛，一啲都唔紧张啊。我要问呢个问题咧，就系讲一个发明嘅发明篇嚟嘅，就系、是。咁其实呢好多时候啲发明都系因为有一啲不便啊，或者你有一啲需要嘅时候呢，你先至激发到一个创意同埋潜能出嚟呢，就会创造一啲新嘅事物啦。咁你就有冇諗过一啲玩乐嘅设施啊，到底除咗闷之外，仲有冇其他原因系令得佢嘅出现嘅呢？嗱，我就想问一下啦，我哋成日喺游乐场见到嗰个云霄飞车，亦即系嗰个过山车啦。 嗯， 到底啊呢一种咁刺激嘅游戏啊，系点解会俾人谂到出嚟嘅咧？ 呢个采矿嘢嚟噶嘛，系咪啊？ 唔系要矿飞车，矿飞车 吓，咁系咩嚟噶？即系你意思过山车点样发明系咪？你意思系？ 点解会发明 一样 咁样嘅嘢出嚟？ 唔系，我就 系话 佢嗱，佢去采矿， 即系唔系 讲紧 撩鼻嗰只。 带埋去系啊，佢带埋个仔去采矿，而个仔话好玩啊，咁 系坐喺嗰啲兜度啊嘛。我都谂类近，但系就可能系话小朋友喺度玩嗰啲抬住嗰啲车咧，跟住可能喺啲斜路啊、啲马路嗰啲咧，佢飞嚟飞去嘅时候，发现哦，原来有离心力噶，跟住。我想问有汽车先定有过山车先噶？ 我有咩汽车先嘅？ 咁应该汽车先。 咁一系就可能系汽车揸车嘅时候经过啲斜路转弯位，哎，有离心力，或者千秋，即系总之就系玩一啲轮嘅轮状物体嘅时候， 系咪一个发明家发明家咧？佢本来谂住发明一啲 A 嘅嘢嘅， 系， 跟住结果就整咗个过山车， 系咯？ 会唔会系？ 嗱，我俾少贴士你，发明呢样嘢嗰人咧，其实系一个商人嚟嘅。而佢发明呢样嘢，呢个过山车咧，并唔系因为偶然即系见到，咦，原来咁样加埋可以飞咁、样，而系咧佢心里面咧系想扭转一啲嘢。 嗯， 即系佢嗰个愿景咧系比较宏大嘅，即系其实佢都系希望造福人群。咁所以咧，佢先谂啊，不如我试下整一个咁样嘅嘢出嚟，等嗰啲人咧就可以。咁啦，咁样。 我估， 即系佢系为大鹏谋福利嘅，佢系睇远啲嘅。 本来佢谂住系交通工具嚟 嘅。我估，我估佢系搭飞机遇到气流，戳下戳下嘅时候，佢惊，佢就觉得不如试下整个呢个过山车啦，等大家就 feel 下嗰个感觉，克服呢个感觉啦。因为好多人以前搭飞机真系惊死，因为随时大家唔熟悉啊嘛。 practice 搭飞机 真系你觉得会死啊嘛，即系唔好话以前啦，我而家遇到气流我都死啦。 咁你有冇去玩过山车嚟帮你克服啊？ 所以我唔敢玩过山车。 嗱，咁所以如果照你咁讲，佢就唔成功啦。如果佢系想为咗克服呢个气流，系咪？ 系啊， 你怕气流，你都。唔玩过山车嚟克服啊！ 哎呀，即系我错啦。 咁我估啦，我谂都估唔到噶啦，系咪因为运货咧？其实 嗱，我再俾多个提示。其实咧，佢就系见到好多美国人咧，喺当时咧就有一个生活习惯，或者佢见到一个现象。咁佢咧就唔係好鍾意，亦都唔係覺得好健康，咁所以佢就不如就整呢一個過山車出嚟咧，就轉移大家嘅視線啦，即係睇下啊，可唔可以用呢樣嘢令到大家你唔好再做嗰啲嘢啦，咁樣你過嚟玩過山車啦，咁樣 係咪因為佢哋 當時社會 毒品或者飲酒 係啊？ 開中啦，咪？就是呢，当年在1880年代呢，很多美国人呢都流连在酒吧啦，同埋妓院一带啊，咁呢佢就觉得喂唔得喎，啲人成日咁样咁平声色又喺度酗酒又剩咁样，其实好唔健康喎。咁於是呢呢、這个商人呢南亚 Keith Thompson 呢，佢实在睇唔落去啦，就决定呢就设计呢一个过山车呢一种纯粹嘅娱乐，亦都系比较干净嘅娱乐啦，佢觉得。咁呢就希望美国人呢可以离开呢个 系啦，唔好饮咁多酒， 勿调记多坐过山车。 系啦，既然你都系想刺激啫，可以从另外一度揾噶嘛，咁样。咁结果咧，好明显啦，呢个过山车咧就冇令到美国人唔记得酒精、唔记得性呢一样嘢啦。不过至少咧都帮好多人创造咗美好嘅童年回忆嘅。咁我咧， 零一分啦， 耶！ 哎呀，真系落后啦。跟住我，我咧快啲。 好嗱，今次我就快速讲啦，呢个关于富士山嘅冷知识。富士山，你哋觉得佢系一个死火山定系活火山啦？定系一个休火山啦？ 咩叫休火山？ 即系休眠嘅火山。 我谂 休眠咯。 定系死火山定活火山？你谂下，日本好多活火山噶，其实。 吓、啊！但系亚苏火山唔会咁多人去啊嘛？ 火哇！英岛都系景点噶喎、 啊。鹿儿岛嗰个去嗰阵已经飘紧灰噶啦。 系、啊、英岛我都系 啊！我去嗰时，亚、苏火山到而家都成日话喷啲烟出嚟噶。 但系佢应该可能休啊！我见佢又冇乜喷尘咁样。 系问答人中咗啦，有多分啦、 啊， 系啊 ，Kitty 都冇估到。 唔系，我咪都系会休火山咯、啊。 佢两个都中了。 Kitty 手势唔准，问答人估。 得啦， 系啦，咁佢就话咧，其实原来咧富士山咧定义上面系一个嘅休火山嚟嘅，因为咧其实咧大家都唔知道佢仲会唔会爆发嘅，咁对上嗰次爆发咧就大概300年前啦，跟住好啦，俾你估啦，呢个富士山，你哋觉得佢会唔会同平时啲山咁样都系有一啲嘅河川嘅，即系有啲河流啊、溪水啊咁样？ 如果你咁问得，我估唔会咯。 你唔俾我 fake 你嘅咩？ 不会，我觉得你唔会嘅。你个问题技巧，我就觉得唔会啦。 算啦，我当有啦。 系， 我见到佢附近咧都有啲嗰啲 spring hotel 啊。 系， 即系有温泉浸。 系啊，系好啦，开估原来富士山系冇冰川嘅，因为如果一个嘅图咧，你会睇到嘅，咁咧全部咪密密麻麻嘅，嗰啲就河流嚟嘅，偏偏咧就系富士山同埋隔篱。 冇啦， 叫做琵琶湖系冇嘅，就白色咗一片嘅。咁佢、就有讲话点解咧？佢就话啦，因为咧富士山表面咧系有好多叫做孔质嘅熔岩啊所覆盖嘅，咁、所以雨水啊、隔嗰啲冰水啊啲融咗之后咧，佢就会从呢个地面渗透落去地下面啦。咁所以咧，佢哋嘅山上面个表面就无法形成一个嘅河川啊，咁就即系话冇一个河水就流动，因为佢直接就已经渗透咗落去地下入面噶啦，好啦，咁啊，富士山我讲咗呢个啦，咁啊，今日咧 大落后啊，我竟然 唔系最后公布成绩啦，系啦，我有两分 ，Kitty 有2.5分，敏达都有两分， 系咩？ 系好打成平手啊， 好啦， 拜拜。 分开的一刹那，实在我心中有极难言的说话，但愿你一一知道吗？ 在含糊境放下，利用你跟他的变化。若是你爱一个，就完全的爱吧。莫问再应不应记挂。 上嘅十一点钟，听日有太极嘅留住我吧。咁啊，提提亲爱嘅听众们啦，我哋因为疫情嘅关系咧，节目系有所调动嘅。咁敏感时刻咧，去到十一点钟就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而十一点钟之后咧，就有特别节目啦，我们在乎你。咁今晚为大家主持嘅，继续有五台嘅 Bear 陈永红同埋文教组嘅杜婷啊。咁如果你系晨光嘅听众咧，记得八点钟咧先有晨光听啦。我哋听晚再见，拜拜。